就是好地地一套偶像劇，為何會有那麼多槍戰冧友？你要看冧友，我不如看大屠殺好不好？如果見到你的朋友看見你這樣的場面都要加推的，我勸你即刻走，它很危險。還有看馬路五要看誰？我身為本家 AKB 的支持者，我梗係睇馬路啦！話曬都係佢都有份擔責嘛。佢最重要係我剛剛先買完個安博盒子，先睇先識係睇生肉，同埋係一路睇一路學日文，點知係。帕魯魯是有出場，但是出夠不夠一陣就被人開槍打死了，是死撚了啊！迷路我可以不看，三本菜我都可以不理，帕魯魯是我本家代表來的嘛，我又怎麼看他啊？我又看到他，我就見他被人開槍打死的情景，第二我怎麼買他的寫真和看他生死啊，和看他翻組啊？我見到我有陰影啊，大哥，你肥出來賠回給我啊，撲他的街。 日本相信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國家之一，而我們每個禮拜要在一個半鐘頭裡面將它的生活、文化、潮流等等一一跟大家分享。我們將新舊的日本共冶一爐，成為日本愛好者的大盛合平超盛，現在開始。 即係咁，即係咁，即係咁。 你做文集上身，你揾唔該，揾啲揾啲好啲嘅好啲嘅嘢嚟講啊！ 即係尤其講 part 路佢死嗰 part 咧，其實咧老老實實，即係呢度馬路五，我一開波咧，即係我對佢有少少期望，係我哋冚家拎入屋你嘅家嚟。我問各位咧，我估唔到嘅係 part 路話曬呢度都叫做主嘢嘅，大佬叫做即係主角嘅意思啊！佢到曬都擔大旗嚟做正啊！你老尾同我講臨尾第一集俾人兜嘢肥撚死咗，死撚咗啊！你叫我點算啊？我心理陰影嚟㗎！你跟個神推 part 路嘅人嚟講。你呢、這个你呢个好卵惨嘅，我以后睇出佢咯。 做志文你读啦屌， 我以后睇亲佢嗰啲咁啊，嗰啲咁啊生写 poster 字幕，我都系记得佢俾人爆心口，肥低撞嚟死啦，中过个线啊！你知咁样真系对我心理造成几卵大创伤啊！死啊，抄完咯。 所以叫佢退，所以咪攞佢咯。你 真系见到，真系咁。开头咧， 我笑到眼泪水都飙埋。 真系咁咧， 开头啲嘢咧，阿添讲其实系唔卵啱数嘅，因为佢唔系西帕罗。但系你讲嘢啱数，但 系问题系你写我咧，写我都系我嘅。但系咧，但系得咁嘅，唔系得咁嘅，但系我 抽水，你抽水。 即系 唔系中文集，唔系读文集都系抽我条口水，我条口坚噶嘛。 即系咁，即系当时咧，我嗰时睇话第四季完咗之后咧，其实我话出第五季咧，我个 friend 都已经开始夹噶啦。佢话：屌你老尾，第四集做捻完都未咁快 catch up， 都咁快叫做第五季你玩我啊？跟住而家啲人七五已经人爆料话咧，第五集都未做完咧，第六集已经嚟啦。我话。第五集都咁撚柒爛，第六集佢乜鬼話？ 肥秋就話佢出第六季嘅打算嘅， 哇！不如陣間劇好過啦。 即係咁。 唔係呢個陣間先講啦，因為我陣間都有啲意思，都有想講嘅嗰啲嘅。 咁啦，咁咧首先啊，講翻我自己推個 Paul 先啦。咁你老老實實，佢嗰個開頭嗰個先咧，即係我淨係破，我淨係劇透第一集算啦。其餘嗰啲睇嗰只當冇睇算啦，有撚鬼。 你劇太曬，所以冇人睇啦。 都啱嘅，其實即係咁， 我第一集都俾人打。 我當時睇 Paul 係嗰下幾撚有霸氣咁救下彩姐，睇完佢幾撚有霸氣嘅時候，我飛住嚟睇。點解要咁做呢？因為見佢已經掹刀嗰一下，我見佢拔刀出住嗰下已經撲，你已經知道諗緊，你已經開，你而家係劈友定係玩，定係玩隻抽啊？而家你結果劈完嗰條，即係攞把刀行完條友之後咧，咁咪走撚咗啦。結果臨尾嗰個先，阿 Paul 自己一個火車站走嘅時候，咁啱撞到個黑衣男。 唔係黑衣男， 黑衣男 佢著住件綠色嘅外套，不過笠住個頭，睇唔到個樣嘅。 我知邊個做馬友做嘅。 好陰謀論喎啲嚇。 唔係因為係得馬友喺呢個造型嘅啫嘛。 跟住咁係嘅，即係話咁跟住，但係

結果 跟住啲咩網上幾多人話咩啊？咪到你騎我啦！點解你唔騎我？你騎我啦！ 咁好笑？ 係啊！你做咩？你不如咁啊！你喂，你咪走啊！你騎我啦！哇！我笑到我啊！哎，我真係 為我你騎我，有兩好笑 啫。係啊，真係咁啊！跟住係咩啦？跟住插佢第一刀啊嘛！跟住跟住嗰條友翻嚟啊嘛！咁阿迷路即刻補多一刀，嗰條友咪即刻掹槍咯。 結果又被人 拍了，在那個是左腰這個位置被人入了兩槍，穿內臟死了， 那就糟了。 不過問題那些，其實真的說一句，這些玩槍戰這些其實真的有些 鬥鍋劍，算你都 是不是啊，其實他這些真的麻煩你廢還廢，麻煩你做一些掹雞的動作先啦， 那 些人雞都不用掹，掹都不用掹，就肥了。那你平時這樣待著不可以走火， 咁咪咯， 係啱喎， 所以我覺得好撚搞笑喎。 即係槍擺窿有嗰啲爆裂菊花， 係咯。 唔係咁樣都好嘅，即係話俾人聽咧 ，AKB 啲 member 咧就真係我上大家使諗暴力 啊。 喂，不過都講得咁上下啦，馬路衰家講太多啊，大佬真係。 唔係今日，因為跟住其實佢第三集咧，佢其實咧阿尤伊咧係咪我將佢買槍嘅？嚇！咁其實佢唔知佢，其實佢係冇必要經過AKB 劇人。對唐吉柯德對面的， 屌都中意啦！ 唔係，因為其實佢成個位咧，因為呢度某個主持關係咧，佢我哋曾經咧咪喺 Tiber 嘅時候，曾經係去過某間成人影店鋪度買嘢嘅，因為某個主持關係要我哋想入去啊嘛，呢度我要咗，我唔開名啦。咁因為其實佢去咗嗰間嘢度噶。 哦。 但係問題佢嗰個路線其實唔啱。 嗰間完全唔啱啦。 係咩？跟住買完之後，跟住咪咩咯？跟住去咗七月園嗰個唐吉柯德背面咧，因為佢背面個位係其實係望到七月園車站噶嘛。嚇！佢去咗嗰邊嗰度咩喎？ 咁同我哋成人嗰度有咩關係？嗰度差好遠嘅喎。 其實係唔知點解你係呢個，因為其實你就特登咁樣擺個 AKB 劇場出嚟咯，就做廣告咯，宣傳。 咁點解唔擺咖啡出嚟？擺咖啡出嚟正路啲喎。 咁我真係唔知點解啦。 擺咖啡出嚟正路啲喎，我覺得。 係咯。 因為嗰個方向。 唉，唔知啦。 我唔知啊。 唉。咁啊，跟住 算啦， 第四集啦，你講嗰啲啦。 咁啊就係咁啦，第四集咧，咁佢就買咗啲埋支槍之後咧，想肥佢老豆。 想自己老豆。 想肥佢老豆嘅，屌你老死爺！把槍係冇係玩具槍嚟，冇彈嘅，你知 啦。 誠實的槍。 最好笑嘅就係咧，原來明知 槍 唔 係。善良的槍啊！ 最好笑有一件事就係咧，佢老豆咧係明治商業嘅大佬嚟噶嘛，亦即係村民嘅老細嚟噶。 村民老細嚟嘅。 係啊。最搞笑佢哋兩個係兩父女嘅話，兩父女嘅話，我先 O 咗個嘴嚇 嚇 兩父女，跟住俾人覆啦喂，哇星球大戰啊 ，I'm your father 嚇巨人好啊屌你， 係喎即係嚇星球大戰啊， 咁出埋 VO 差唔多 喎， 屌不如咁啦，八路商家大佬就唔好開槍啦，開 VO 啦屌你， 唔係其實嗱，我真係講嗱。你其實五大出你話打到黑社會，其實我都打出嚟根本冇嘢打噶啦。唔通你真係五大黑社會？ 即係星球大戰咯，出 VO 咯，打 真係差唔多喂。五大黑社會個打智慧帶七單嚟，八單復仇者啊，係咪先？ 差唔多啦。 OK 喎，呢個都 唔係。老實講嗱，我 分一 埋啊。唔係，其實我覺得咧就係可以咁樣嘅。你若果你唔打，如果你後屘你唔打唔做不良啦，咁你其實玩第二樣嘢啫，即係要捉嗰啲嗰啲運動啊，嚟足球小將啊啦， 你又冇足球小將，大佬睇一世踢唔完嗰場波啊，波亂嚟啊！ 即係足球小將啊，排球女將啊，嗰啲 叮當 入樽啊，嗰啲都得噶嘛。 嗰籃排球更排球更加唔好。 喂，係咯，嗰 啲蘇油尾嗰啲都蘇咗幾廿世，但係掟唔到個波，大佬波粉球散，你真係攞嚟真係 咩？ 乒乓波算啦。 咁如果唔玩運動啦，我咁攀就冇得啦。 唔係乒乓波算啦， 都得都得。 不過唔係啊，好耐啊都可以。 網球王子咯，唔通？ 網球王子破壞地球喎，毀滅地球啊！ 喂， 猜妹算。 喂，咁一係咁啦，唔係烹飪啦，係咪先嗱？喂，講真一句，好多咩品都好煮得噶嘛，係咪先？咁你話咩嗰啲咧？我個認真就煮嘢嚟咁啊，例如跟 住之前咁，佢食嘅之前咁 就 係。食嘢好過啦。 係咯。喂，即係例如跟住今集嚟大市彩虹冷麵。 O K 喎。 又話即 係咁食。 係啊，跟住 哇！你咁食啊，大市牛拉麵， 大市牛拉麵，又話即係由於激辣咩，我只麻油嗰啲嘅肥油炸雞雙拼，嗰啲咁啊， 其實 OK 啦， 即係咧，即係你成件事，跟住咧，你最撲街嘅你下面咧，做完嗰日之後，跟住咧，阿 Kisa 要你啊，打多兩分噶嘛，而家呢個 menu 咧，我哋觀點有售，屌你老味呢一隻，撲街做埋宣傳得啦，大佬，喂，龍尾秋講，喂，呢條叫有得傾喎。 叫佢啱傾㗎， 你諗我真心，你真 係真係喎。 唔係喎，我話事，我話事話，我上次就係食蛋食到嘔，就係大屎嗰隻蛋。 唉，哇！講一個嗰次我真係 哇食到我仔好辛苦啊！ 唔係咧，即係咧，其實總即 係唔係關事嘅，我之前唔舒服啫。 即係嗱，即係咧短評嚟，即係個暫時嘅短，即係小結 嚟講。得嗰個探視睇咗嗰四集啦。 即係暫時啲四集嘅小結嚟講咧，對我嚟講呢套已經完撚咗啦，仆街。 因為阿讀 得嚴神死撚咗啊！重點我屌你，嚴神死撚咗睇乜撚嘢啊？睇佢話紅家產自己糊片啊！我唔撚想睇啊！屌你，我留我睇第五集，因為趴路啊，仆街。 下一集咧，阿邊個翻嚟嘅啊？阿 Hellopy 咁啊，正式出場。咁 Hellopy 係做大佬，但係由於就屌， 我想 就屌佢就話。 但好似係唔知邊個揾佢翻嚟嘅喎。 唔係，你見佢套衫嗰顏色已經知㗎啦。套衫嗰顏色已經知咩？已經知發生咩事其實。嗱咁第五集咧，咁啊下個禮拜有得睇。咁我哋暫時就唔能夠話 你個數字啊。知啦。 到時咧，可能過咗一排，做到可能做到最尾，我哋就會再總括翻即係 run 翻。 咁你話唔定，好似我上個禮拜咁，我後先分啊，點解跑到翻山咯？ 跑到翻山應該就唔會㗎啦。 跑到翻山， 今日做第二個角色咯，做白蘇魯同個妹幫個咩？ 咁啊，即係 花生啦。 咁你一年生大到一樣。 係啊，係啦。 咁咪即係英雄本色 嘅孖。基本上如果係講翻個真人啦，阿跑佬都係病咗一陣間啫，你咪病一陣間有人死啫 嘛。你咪我 覺得其實 嗱我 拍嗰陣時阿跑佬未病噶嘛，因為可能其中一種咁樣整死佢噶啦。 唔係啊，其實我咁樣預言啦 ，OK， 即係。 咁你fans會寫信噶嘛？你有寫信噶嘛？ 唔係， 喂，大佬，白佬奴我死唔得噶喎，白佬奴死我發噩夢噶喎，咁點啊？ 你發白，你發噩夢咯，發多幾次就你就冇噶啦。 唔係，即係我咁樣粗略估計啦，可能真係會到時最後因為某種情況或者某種原因，帕魯係會抱翻出嚟嘅。 我覺得 回憶咯， 一係回憶 噶啦，唔會嘅，因為 對白就少好多，一定冇威咁滯噶。 因為咧有人咧喺網上鋪咗兩張相出嚟咧，已經預咗有七個會死噶啦。 唔係冇噶，跟住咧回憶，跟住阿帕魯隨緣動機收檔啊！就 而家死咗三個，仲有四個。 咁啊，期待下先啦。根據嗰張圖嘅推斷咧，藍波彩姐。杏仁、Yulia 死埋呢四個， 哇屌啊！彩姐又死埋， 其實我想死重珠，我想死。 咁激美股咪兩實嗰對 Tutu 冇曬，激美股 Tutu。 激美股得翻個得翻黑玫瑰同白蘭花咯。 哇咁陰功啊！ 係啊， 好咁好，今日係白鹿相加。 好啦，喂，如果再講我哋就 鬧 出 口 噶啦， 鬧就鬧完啦， 算啦， 哈魯死得仲好唔抵啊！屌， 好咁啊， 不過就咩啦，就翻拍電影咁嗰種就 O K 嘅。 嗱咁啊，既然啦，既然咧，哈魯咧死得咁撚慘咧，我哋整首歌到度啦。が片言と枯れす窓震わす線路のすぐそばの古いアパートで真っ赤な夕焼けとローマ字の表札が何よりも幸せで死んでもよかった。たった一つしかない隠語を分け合って、ああ愛だけで満たされてた。大きな手を握る。